又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赤焰，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7月13号到22号，中国童书博览会在北京展览馆举行，在那里孩子们能体验最新奇有趣的科学实验，畅游于繁星般浩瀚的书籍知识海洋。那么在今年的童书博览会上，哪些精彩不容错过？家长应该如何陪同孩子一起畅游书海？哪些童书最值得阅读？本期诵读小站邀请资深童书出版人给你专业的建议。北京时间的14:06，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在周六下午2点到3点和我们一起读书。大家好，我是静乔，今天带来的是周六直播版的诵读小站。刚刚在导语当中我们也提到了，在昨天开始到本月的22号啊，2018年中国童书博览会呢是在北京展览馆正在举行当中呢。那这期间呢会有多场的阅读活动，这次童书博览会呢，而且是有一个探索与发现的主题，有非常多新奇有趣的等待着小朋友们和等待着家长们去现场去发现。烈日炎炎哈，这个暑假已经到来了，家长们呢看着孩子们已经放了暑假，肯定想给大家找一个既能学习有环境非常舒适的地方，让孩子们能够去又游戏又学习。那我觉得这个童书博览会呢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大家可以在7月13号到7月22号之间呢带着自己的孩子到北京展览馆去感受一下。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资深的童书出版人和我们一起来走进童博会，也请资深的出版人童书出版人给我们分享一下，如何家长给孩子如何去选择童书，在这个暑假如何引导孩子去读更多高质量的这样的书籍。那我们来认识一下蒲公英童书馆的创始人总编辑严小黎老师。欢迎严老师。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 严老师今天呢是今天上午刚刚从童博会的现场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对， 这样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您在童博会看到了哪些，有哪些值得小朋友和家长去体验的这些项目呢？ 今年的童博会跟去年的童博会我感觉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更精美了，从装修来说它是特征特别的明显，有科学的这个气氛在里边。还有就是可能在他们的选择过程当中邀请了一些优秀的出版机构，把他们最好的书呈现在了这个博览会的现场。然后我看卖书的、看书的、讲书的，故事会一场接一场，还有很多的出版社的那个展位都设计得很漂亮，很多小孩可以安静的在那看书。因为一般我们觉得童博会这种很热闹的地方是不适合小孩在那安静看书的。但是我今天发现了有几个展位，很多小朋友都安静的坐在里边看书，证明他们在展位的设计过程当中就是去专门设定了一些适合孩子安静看书的地方。这个是有别于原来的那种闹腾。所以我觉得这次是童博会的给我的一个特别暖心的一种设计。还有就是他们今年又用了一个科技的这个主题，很多的科学的书、科学的实验还有体验都可以在童博会的这个区间里边去感受到，小孩不仅只是看，还可以动手的去玩。这个我们说科学也好，艺术也好，不仅要学还要动手做。 我觉得这次提供了一个动手做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嗯， 今天的人今天可能也不是太热， 嗯， 又是一个周末，去的人也蛮多的，然后孩子的那种状态不是完全被家长带走，而是小孩三五成群的在一个点上蹲下来翻翻书看看书聊聊天，我觉得这种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的那种暑假的生活。 嗯， 就是不是完全被家长左右，因为我今天看到的孩子基本上是小学生了， 嗯， 幼儿的不多， 嗯， 小孩小学生可能还有一些初中生，他们的那种自我管理的能力比较强， 嗯， 所以我觉得整个看起来比我想象的好很多。 哦，其实因为我也没有到过童博会的现场我在我的印象当中，童博会就是应该是很热闹的，然后呢每一个出版社都有一个自己的展位，就是我们一般知道的这种博览会有一个自己的展位，那可能就会有自己展示的一些内容，展示完了之后呢，可能一场接一场的就现场比较闹腾的这种比较热闹，然后也是吸引孩子们过来。但是您刚刚说的这个有一个特别的设计，就是给孩子们一个真正阅读的空间，能告诉他们你买的书不是只是你买的这一次行为，而是买了之后回家要真的去读， 对， 真的去读，然后我们用实际行动去告诉你买了书真的是要好好读的。 对对对，而且我看因为它的场地不是太大嘛， 哦， 但是每家都我转了几家出版社， 嗯， 几家出版社基本上把他们拿得出手的当家书都呈现在了那个博览会上， 哦， 所以说我觉得可以在短短的这么一个时间或者一个范围里边，嗯，小朋友可以去看到一家每家出版社比较优秀的图书， 嗯， 这个也你边读边看以后你再做选择， 嗯， 在买的过程当中也不会这么盲目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体验是不错的。 对对对，其实您刚刚给我们介绍的过程当中，我听到有很多值得我们成人或者值得我们现在出版人去思考的，就是孩子他现在已经开始学着自己去选书，他已经开始知道自己喜欢的是什么，那我们这个时候出版人应该给他们一些什么，然后我们为了给孩子们这种丰富的立体化的阅读，我们还有哪些方式是可以做的，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位的，其实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 对， 嗯，相信那个通过童博会哈，对于出版人来说是一次考验，同时呢也是一次学习和进步的一个机会。 对， 嗯，那我们今天呢也是采访到了童博会的创始人郭亚文老师，他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现在童博会在今年的童博会有哪些亮点，包括他们有哪些特别的设计给到孩子们，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我们本次童博会呢聚合了全国大概100多家出版机构，那么而且在同期呢会搞300多场非常生动的阅读活动。那么阅读活动当中呢有很多大咖会到现场，像马未都啊很多的这些大咖，然后还有中国最优秀的这个插画作品展。那么这些插画作品展呢基本代表当代中国的插画的水准。还有一个亮点呢就是我们这次同盟会有12个国家的大使和文化参赞都到了现场。那他们也把他们的这个当地的文化包括一些童书啊带到了这个同盟会。尤其呢是一带一路的国家这次来的非常多，以中东国家沙特、阿联酋、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等，还有法国啊、德国啊，很多国家都到了现场，包括来了一些国外的这个专家，还有绘本作家，还有出版社，他们也携带了自己的一些非常好的这个作品到同盟会进行展示。另外一个同博会这次的一个主题叫做探索与发现。那我们呢在现场营造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奇幻空间。那么这个宇宙的空间呢让很多小朋友在里边流连忘返。而且我们跟这次同博会是和城市科学节同期举办。那么这次举办的特点呢也是希望儿童们通过科普探索，通过实验，通过动手，通过互动，能够使阅读更加丰富，让孩子们对未来的世界，对科学，对科技的认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那我听您的介绍，也就是说咱们今年同博会的现场其实非常注重孩子们的这种参与感和互动性的，是这样的吗？ 是的，在阅读层面呢，我们倡导的是这个亲子阅读，然后家庭为单位核心呢，带他们的孩子们在现场，可以去这个找到他们最希望能够看到的童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互动的环节，让孩子们亲身去体验阅读，包括触碰零距离、触碰科技。那么在这个现场呢，有很多的工作坊，包括有很多互动的装置，那孩子在其中可以享受到童年的快乐。 啊，那如果说让您给现在想要去同博会现场的这些家长和孩子们提供一份攻略的话，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大家呢？ 我非常建议同学们进到同博会之后呢，他们应该先到这个图书的展区。那么图书呢，今年的图书的类别非常丰富，也是代表了目前中国最优秀的这些童书作品。那他们在这个童书的寻找过程当中，参观过程当中，可以找到自己最爱的图书。就像童博会的一句话叫做，让中国的孩子读最好的童书，让世界的孩子读中国最好的图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去学到知识，然后这个享受我们的阅读快乐。然后我们呢，再到科学节那个区域当中来，因为科学节呢，有更多的动手，还有动脑，然后包括动眼睛的很多有意思的场景。那大家在这个活动区域当中，可以零距离的和一些科学家呀、工作坊进行接触，享受到科技给我们带来的快乐。 这样的一场童书的盛会，我觉得是给孩子们暑假的一个特别好的开始，也是给他们暑假的一个很好的礼物。杨老师，其实刚刚这个中国童书博览会的创始人郭亚文老师也提到了，这次童书博览会呢是很注重亲子阅读的。其实在现场呢，那肯定是会有各种各样的环节，包括不同出版社、出版机构他们选择的比较适合亲子共读的书，或者是给家长的书、给孩子们的书来推荐给大家。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阅读的技巧，包括家长如何给孩子们选书，也是需要专业的人士给一些建议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就请杨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其实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比如说第一个问题，我的孩子不爱读书，这怎么解决？就是家长可能会说啊，你多去读点书，我给你买一些怎样怎样的书，或者我带你去参加一些什么活动。但是他可能就是孩子现在有太多的娱乐的方式，就是不爱读书。那您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小办法呢？ 我觉得是小孩如果是在小学的六年级以下，这个年龄段，如果他确实没有养成这个阅读的习惯的话，越往后走，他会走得特别艰难，特别在学习过程当中，他会特别艰难。我们中国一直注重阅读，然后最近这十年当中，或者就近这五年当中，中国的阅读把，我们民族的那种阅读精神在最近这五年当中重新挖掘出来， 对，又重新被激发了。 对，让我们更多的人爱上阅读，因为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阅读的这么一个基本的技能，它实际上是一个不会思考的民族。当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失去思考的能力的时候，想想人是什么。所以我觉得阅读是帮助我们首先要学会思考。现在我们的阅读当中呢，有我们老把阅读分成浅阅读和深阅读来考量。如果一个小孩从喜欢阅读，喜欢读轻松的东西，然后慢慢开始读一些有厚重度的东西，然后开始对一些厚重度的东西进行思考，然后也可能思考一些现象，也可能思考书里边的一些问题，也可能思考他自己的成长当中遇到的问题。那么如果一个小孩通过阅读学会了思考，或者说善于思考，我觉得他的成长，或者他今后在他的所有的遇到的生活当中，他都会变成一个智者，而不是一个盲目者。我觉得智者对，一个智者会掌握自己的命运，一个盲目者会追随人家的命运。 就是他的 对 一个人的命运的掌握在谁手上而已。 对， 就是如果一个人没有思考力、嗯、没有思想，他只是从众。就经常我在学校里边经常听到一些小孩说啊，我看谁谁谁的书看了多少多少本，然后我特别喜欢他的东西，我就再问追问一句，我说你只读他的东西吗？其他人的东西你读吗？他不读了，没有意思，只有他的有意思。就是像这种现象实在是蛮多的。 嗯， 像这种事情是我们在阅读当中蛮焦虑的一件事情。就如果一个人的阅读他不是一个丰富多彩的， 嗯， 他是一个单一的狭窄的狭隘的这么一个阅读态度的话，那实际上他的阅读的这个能力只能说是低能力。 哦， 我们说人在阅读的广泛当中，然后才不停的去进步。比如我们今天可以读一个小说， 嗯， 明天我可能会读一本哲学作品，后天我可以读一本诗歌，再后天我可能会读一本理论作品， 嗯， 就等等，你在这种阅读过程当中，你是一直在思考一些问题， 对，他就会去寻找更多的书去读， 对、 嗯， 寻找更多的书，打开更大的一个视野， 嗯， 是这么一个进步的阶段啊。但如果是在平行的这么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平行的阅读当中，这个还属于是浅阅读当中的浅阅读。 哦，你不，这个浅阅读不光是说你读的这个篇幅的长短， 长短 啊、嗯，而是说你在选择的这方面，如果你永远只是读小说啊、你不去读这种哲学类的、艺术类的、文化类的。 我那天做调查、嗯，就是做那个数字阅读的调查， 嗯， 很多的这种做 Kindle 也好，做电子书 这个 电子书读、 嗯、 读物也好、 嗯， 他们很喜欢去读那个网络小说。 哦哦， 但网络小说是可以写1000万字的， 是， 对吧？ 连载很长， 他从头到尾，你到最后，你读到中间，你都不知道你前头是怎么回事了。 嗯， 像这种阅读，实际上是在一个。时间链上，在我们的时间链上，它就是一个浅阅读。 哦， 它哪怕读了1000万字，它还是浅阅读。 哦， 但是如果我们是读的是宽度，就是我们的生活是宽度的， 嗯， 我们的视线是宽度的，我一直在打开。那么我在打开的过程当中，我读到了 A， 突然又出现一个 B，这个 B 跟 A 的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它可能是同类的小说， 嗯， 但它为什么这么去讲？那么每个人都会去考虑这个问题， 嗯、 比如我写的是，三毛， 嗯， 那么三毛从小干嘛干嘛，但是为什么三毛后来的三毛，我们选重新去看这个三毛的时候，小孩就会问，如果我是今天的三毛，我会是什么样子？ 哦，这就证明他在思考了。 他在思考， 嗯， 所以说阅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打开视野，学会思考。 哦，我觉得杨老师这句话说的特别的准确。其实孩子们在他年龄小的阶段，他不一定要去读很多很多的书，大部头的书，因为他也可能没有那样的能力，没有那种耐心，但是他是需要学会一个方法的。 对， 那这个方法是需要父母去引领的。那我们刚刚就回到那个问题，其实大家现在呢，我觉得这个机会特别难得，大家如果有关于就是亲子阅读啊，父母在带着孩子读书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诵读小站的微信公众号里留言，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和杨老师来探讨。就是我刚刚就想说，其实孩子读的哪些书大部分是家长来给孩子们推荐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应该秉承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呢？是我们是希望他们有这个思考的能力，那我们应该去选什么样的书开拓他思考的能力呢？ 比如说我们说6岁以前， 嗯， 6岁以前是小孩对所有的事情都充满好奇心的时候，这个时候是非虚构的东西，比如说科学的呀、知识的呀、生活的呀， 嗯， 这一类的东西给他是有好奇心和有那种积极的去获取这种知识的那种欲望的， 嗯， 还有就是因为他在人生的初级成长过程当中， 嗯， 所有的障碍、所有的未知对他来说都是畏惧的， 嗯， 都是有恐惧的， 哦， 怎么去帮助他和平的、平和的， 嗯， 去过渡到一个健康的、对世界充满着正常吸纳的这么一个态度里边去，这种故事也是对孩子有帮助的。比如说我们说， 哦， 我们经常说，哎，送小孩去上幼儿园了，他跟家庭从家庭走向了一个首次走进一个独立的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三伏枯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想念自由的德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85858，686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他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赤焰，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7月13号到22号，中国童书博览会在北京展览馆举行。在那里，孩子们能体验最新奇有趣的科学实验，畅游于繁星般浩瀚的书籍知识海洋。那么，在今年的童书博览会上，哪些精彩不容错过？家长应该如何陪同孩子一起畅游书海？哪些童书最值得阅读？本期诵读小站邀请资深童书出版人给你专业的建议。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周六直播版的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静乔。今天来到诵读小站直播间的嘉宾是蒲公英童书馆创始人、总编辑、国家级副编审严小黎老师。欢迎严老师。 大家好。 其实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其实留了一个小小的悬念哈，就是严老师讲到小学生应该如何去选择书。那我们继续回到这个话题，我们来听一下小学生他们在读书的时候应该侧重哪些方面，严老师。 小学生因为是我们都知道小学实际上是打好各种学习习惯的一个关键期。如果我们在童年就幼年的时候是由父母陪伴阅读。陪伴阅读的过程当中，他的这种亲子的这种关系实际上是最融洽的时候。那么他小孩对书的这种亲近感是从幼儿开始就已经有这个认知，并可能已经习惯了。如果我们在小学的刚开始的阶段，在阅读他马上过渡到自主阅读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这个陪伴或者我们这个过渡不太顺利的话，他可能会成为一个喜欢阅读到厌恶图书的这么一个过程。 哇，这么关键啊。 对。 哦。 所以我们觉得那个我们在这个阶段里边，国际上都有一个提法，就是叫桥梁书，就是要让这个小学生刚开始进入独立阅读这个阶段的这帮小孩要学会读一些桥梁书。 就是过渡的这种书籍。 这个，对对对，就是文字也不是太长，生活也跟他们很贴近，想象也是这种天马行空的。我们就说这个年龄段的小孩是有白日梦的这个状态。所以说满足他们白日梦的那么一种好奇心和想象力。对他们这种好奇心或者这种白日梦的那种梦幻的那种表达，进行一种尊重。 如果有这样的故事，这样的作品让他们去读，他们会慢慢的把自己的心给故事融在一起，然后走入一个像成年人的步伐靠近的这么一个过程，这叫像我们成年阅读一样靠近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这个书呢，大部分是一半图一半文字，文字也很少。刚才我说了，文字的主题主要是他们的生活，是他们的想象力，是他们的好奇带来的一些幻想。图画也是比较生动的，跟他们的最早幼年的时候读的那些绘本还有一些关联，在这么一个关联过程当中，他们慢慢能独立的完成一本小书的阅读，享受到独立完成一本小书阅读的这么一个成就感。那么他慢慢的会去接纳比这个小书 更多的 东西。 哦， 这是我们说桥梁阶段的阅读。 那大概就是说是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小学一二年级。对，有的可能是拼音读，有的不用拼音读，因为他如果是读了很多的绘本的那些小孩，他可能就已经认识一些字了，他可能不用借助拼音也能完成一个阅读。当他完成阅读了以后，他就会去找 更 他想读的东西了，对吧？所以说那天我曾经有一个朋友的孩子，他实际上也是陪伴阅读长大的，到三年级四年级三就已经开始写作文了，然后很多同学都读的都是大不头了， 对， 结果他还拒绝自己读书，他爸爸跟我说，他说我儿子会不会是阅读障碍症啊？我说你觉得可能吗？他说我就觉得不可能了，小时候读了这么多的绘本。我说他就是一个依赖。 他现在还没有独立， 你还没有找到就是让他愿意独立的去完成一本书的这么一个机会。我就跟他出了一个馊主意啊，我说你这样，你选一本他也好他喜欢读，然后你是每天读半截放那儿，请听下回分解的时候你找到一个三五天你没有时间跟他下回分解的时候， 就逼着他自己去读， 对，看他怎么办。他去找他妈，他妈说我今天有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我根本没办法陪你，读书找你爸去。他爸说我现在要搞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我真的没办法，你再等我三五天我一定陪你读。他也不拒绝，就你等我，你只要等得起我就继续陪你。但这个小孩呢就纠结了大概两个晚上，最后那个晚上拿起了那本书。也就在最后一晚上，他可以一口气从八点多读到十一点半，把这本书全部读完。从那以后那个小孩读书的那个厚度不停地在增加。还会去选一些比如说二战的，因为男孩子喜欢战争 的， 他会去选一些关于战争的一些书，包括一些历史方面的书，就开始自己找书看了。然后找书看的时候，他唯一要掰一下，就是说这个是不是有什么价值，跟他儿子探讨一下。探讨完了之后，好，儿子你读吧，我也读。 这是小学生吗？ 小学生。 小学生可以。 三四年级开始。 三四年级。 对。像我们在下边做活动的时候，会看到很大一批这种三四年级、四五年级的孩子。他们的对书的选择已经打破了我们成年人的限制。 这个确实是我也有深有体会。我们有一次组织这个线下的读书活动，然后呢也是小朋友来，他们呢是二年级三年级左右这样的小朋友。大部分小孩呢就是还像您说的会有是这样的字就文字量比较大一点的绘本他们来读。有两三个小孩，有一个小孩他就选择了历史类的，还有一个小孩选择了三体。我当时就觉得我特别惊讶，因为这个小朋友他之前呢是在国外长大的，他可能从小就是对这种科幻的特别的感兴趣，然后家长也会引导他，他就开始读三体。然后我就说其实我读都有一点点困难，因为有很多其实知识点，特别是那种理科的知识点我可能不太了解。他说这没关系，他就还教我，他说这个没关系，你可以跳过它，你跳过它你接着把这个读出来。我就是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就可能关注的点不一样，但是我当时就非常非常的惊讶，一个三年级的小孩他的文字量可能不是特别的大，但是他就去挑战这样的书。其实我不知道这样的一种现象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我觉得是一个好处，就是说小孩是在不停的通过书的借助书的这么一个拐杖，让他去了解他不认知的世界。 嗯， 因为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去经历所有的事儿。 对， 他很多都是靠阅读，靠其他人讲解，或者靠一些事件的传播， 嗯， 他去消化以后，去接纳这个社会的， 嗯， 他要在接纳这个社会的同时，他要去辨别什么是我要的， 嗯， 这就是小孩在阅读，通过阅读在成长， 嗯， 而且很多孩子是在妈妈、爸爸，因为他在成长过程当中，他不见得把所有的事儿都会去告诉父母，他可能就是通过阅读， 嗯， 来填补了他那一点点疑问。 哦， 解决了他那一点点疑问。 嗯，哎，但是如果就说这个小朋友他在读《三体》，另外的小朋友就说，哎，那是不是《三体》很好？我也去跟着去读，但是会不会打击另外一些小朋友？就是他读了一段时间，觉得哎呦太晦涩、太难懂了，就不想读了，就远远的扔在那儿了。然后以后见到这种很厚的书，就有一种畏惧的心理，是不是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嗯，这种情况我觉得是自然的，就跟我们现在很多的同学里边流行的某些特别好读的东西， 嗯 嗯，但是它流行一段时间以后，它总要去寻找新的东西， 嗯， 就是这个我可以从众，我能跟着从众走， 嗯，就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话题， 对对对，他们实际上这个从众并不是他认为这本书真的很好， 嗯， 而是因为大家有一个交流的一个话题，共同的话题。我在说张三的时候，你连张三是什么都不知道，但他为了你说张三，我要知道张三是什么，我可能会去读这个东西， 嗯，哦， 就跟我们有时候看电影，大人看电影， 是 找到一些共同话题， 嗯， 我觉得在这个呢我们不排斥，但是如果小孩每个孩子都在从众的过程当中去完成他的阅读， 那这个就不太好了吧， 这个就不太好了， 嗯， 因为他的思维有同质化了， 对，而且他失去了自己选择的一个能力， 而且本来阅读都是很个体的， 嗯嗯， 就是我老说一本书如果100个人读出100个故事，那这本书肯定是好书， 嗯， 如果一本书100个人读出来只有一个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就传不远，因为他只打动了一种人，他没有打动很多人，因为一本书简我们就拿12只小狗这么简单一个故事， 嗯， 可能养狗的人一看到那个中间叙述的那个狗的生命瞬间就走了， 嗯， 然后妈妈的那种无奈， 嗯， 那狗妈妈那种无奈， 嗯， 那种东西马上能打动那种养狗的人， 嗯， 但是小小朋友呢就觉得，哎，小狗是这么毛茸茸的， 哦， 太可爱了， 嗯， 那么这种生命我就愿意去养一只， 哦， 它是另外一种体验，就是说每个人看一本书的过程当中，他的视角都不一样， 嗯， 所以说我们希望就是我们在给孩子们提供选择，就图书选择的时候， 嗯， 不仅仅是校园书、校园故事， 嗯， 不仅仅是家庭故事，可能有一些是战争的，有些是死亡的，有些是民族的生存的发展的， 嗯， 等等，我觉得不一样的东西，童话的也好，包括一些灰色的童话的东西也好， 嗯， 让小孩在他的阅读体验当中，他的情感在不同的这种冲击当中，他会变得敏感而丰富。 嗯嗯，这个是，就我们是很不忍心把自己的孩子丢到一个特别大的熔炉里面，让他去体验各种不同的情感，可能会给他打击。那我们从阅读当中为他丰富他的情感。 对， 嗯，那今天杨老师也带来了几本书，我们也跟大家推荐一下哈。 对， 也带来了《青青公主》，这个童话故事，还有《绿蹦蹦》。 对， 为什么会想要今天在节目里面给大家推荐这两本书呢？ 因为那个《青青公主》，实际上它在国际的儿童文学界里边，它是一个经典当中的经典。 哦， 我们熟悉的经典，除了安徒生、格林， 嗯， 除了像什么灰姑娘， 嗯， 像什么睡美人， 对， 等等这些以外，像还有一种童话，它像小说一样的童话， 嗯， 这种童话它的情节更丰富，情感也更复杂。 哦，这本书还挺厚的， 对， 有100多页。 对，这本书它为什么成为现代经典？像这个人去世也没多久。 嗯，英国的乔治·麦克唐纳写的。 对对对， 嗯， 他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小说家， 嗯， 也是一个童话家， 嗯， 童话写作者。 嗯， 那这部作品也是，他故事讲的还是一个国王得到了一个公主，嗯，然后被一个姑姑是个女巫，然后施了魔法， 嗯，被诅咒了。 对，然后这个魔法呢，让这个小公主很快乐， 嗯， 她没有任何的